诸位同学，大家好，请掀开《十善业道经》第九面倒数第四行，复次龙王，热力祈雨，即得成就三种决定。何等为三？一，定为智人所爱；二，定能一智如实答问；三，定于人天未得最胜，无有虚妄，是为三。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后成佛时，即得住如来住所受记，皆不唐捐。这是口业里头第四类啊，这个口业这是无量无边的。佛教导我们，把它归纳为四大类啊。那这个四大类非常非常重要啊，我们一定啊要透彻的理解，要认真努力去修学。你看在十善业道里头，佛给我们排列的顺序啊，是身三口四意三啊，按照身口意来说的。但是在无量寿经里面，诸位都念到佛教导我们修十善业，他是把口业摆在第一啊，善乎口业，不及他过。善乎口业就是总说这个四段啊，妄语念舌恶口气啊，这善乎口业啊，善乎口业这个果德呢，就是不及他果。这个他不完全指人，他是把人事物都包含在其中啊，他的范围啊非常非常之大。这里头的深意，我们一定要细心去参究啊。所以学佛从哪里下手呢？从善乎口业下手啊，你看，其次则善乎身业，善乎意业啊，这个是中下根性的人循序渐进的，这是渐教啊。如果是顿教的话呢，他就不从，就不是这个顺序了。顿教第一个是善乎意，这个就顿了。意清净了，那身口哪有不清净的啊？所以顿教是从意业下手，渐教是从口业下手啊。这个是佛教化众生的方法啊，我们要能体会也。我们体会得，也就懂得怎样去帮助别人。佛法如是啊，世法又何尝不如是啊？中国古圣先贤，像司马光、叶僧啊，这个自己修学，跟帮助别人啊，人家问这个学问德行啊，从哪里开始？他给人家讲的时候，从不妄语始。这个跟佛的意思完全相同啊。要知道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接触的大众群众，决定是中下根性的人多啊，德行的成就啊，没有别的，真诚。 真诚就是佛。离开真诚，你就离开佛了。不是说的说我每天跟在佛身边，每一天围绕着佛像，那算不算亲近佛？不算亲近啊。远离佛，根本不跟佛在一起，内心真诚，你就实际上啊，天天跟佛在一起，时时刻刻没离开啊。这个道理要懂。那么今天这一颗祈雨，什么叫祈雨？这是从比喻上说的，祈是我们中国人所讲的绫罗绸缎这一类的，非常华丽。人见人爱呀。那么由此可知，其余就是花言巧语啊。大众很喜欢听啊。可是内容呢，内容不善。如果我们这个用一些现前社会的一些比喻，大家就了解了。电影每个人都喜欢看，电视每个人都喜欢看，歌舞音乐绘画，今天讲的文艺其余是包括整个的文艺，哪个不看呀？但是这个里面的内容不善，内容教人贪嗔痴慢，教人杀盗淫妄，内容跟实相完全是相悖的，表达用现在的话来说，高度的文艺。这还得了吗？那么今天的这个整个世界，这个社会啊，其余的社会啊，这个影响的面太大了，影响的力太深了。自古以来，文化的起源就从这起的。古老的时代，文明的发端是歌谣啊。我们现在这个世间还有很少数没有开化的这些民族，我们现在称之为土著啊，没有跟外界社会接触的，他们没有文化，他们喜欢唱歌，他们也会跳舞，所以歌舞是文化的根源。中国在过去，古圣先王这些人很聪明，真有智慧所以对于这个歌舞，无论在形式，在内容，都知道加以防范用它来提倡 正面的教学，这个功德就大了。佛也用这个方法来教化众生，佛门里面重视仪规，重视音乐，佛家讲的梵音梵呗，但是晚近这一两百年当中，佛教里头没有这种人才，音乐艺术的人才没有了，没有人教，没有人提倡那么再看看，你看看基督教、天主教，他们非常重视。他们宣扬的成就超过佛法，有道理。乐教这个乐包括歌舞。佛法不是不重视，缺乏这一方面的人才。过去学佛的人拘束在戒律里面，造成了很多障碍。这个障碍的形成是不能够深解意趣。也就是说，我们对于佛的经论接触的太少，了解的太少，深度不够所以不晓得怎么个做法，造成佛法在末法时期弘传的障碍弘扬跟宣传。那么诸位在大藏经里面看到归元经这本书我们现在把它翻印出来印了好几次了，是剧本呢用昆曲的方法来表演，用评剧的方法来表演，但是今天昆剧跟评剧一般人也看不懂，这个文化水平确实降低了。我们要从中国古籍来看呢，确实是一代不如一代现在大家看的是电视连续剧评剧看不懂了但是古人这个做法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佛法宣扬方面呢，应当要走向舞台要去表演表演的内容，佛法实在讲太丰富了，所有经典都能够把它写成故事华严经末后善财童子五十三参，这个内容多丰富多好有这种天分的人，希望他把这部经写成连续剧，每一餐是一个单元当然这个单元里面内容有长短不一样短的也能够编写五六个剧本呢，一个星期播完了长的可以能播一个月用这种方法 学弘法了，比我们讲经效果不知道收多少倍呀。我们讲的口干舌燥，没有几个人听懂啊。舞台上一表演的时候，你说这个效果多大？所以我们要利用先前的高科技，要把佛法呢要转型。最近我们在香港建立一个小道场。香港那边居士发心，这个买了一层楼送给我，3000尺。他们那边计算面积呢，跟新加坡一样，平方英尺。3000平方英尺在台湾呢还不到100平，100平是3600尺，36尺是台湾的一平。那么大概也有70-80平吧。那边同修现在在装修，前天还打电话给我，要请佛像是，我说一律不要佛像。我说叫人进到这个地方，不要感觉的这是佛教的道场。他说那怎么做呢？完全用电视台摄影棚的做法。一进去，这是电视台的摄影棚。佛像呢，有几尊放在橱柜里面。用的时候搬出来，像这样搬到这里来，做道具嘛。不供佛像，完全用现代艺术将佛法表达出去。其余不是不好啊，人人爱听呢，人人欢喜啊，内容啊。孔老夫子很慈悲，善施书啊。善是什么呢？误导众生的地方，他把它删除。善的标准，《论语》里头说得好啊，思无邪。我们所读的诗300，这是古时候的诗篇、诗歌、歌谣啊，300篇呢，孔老夫子把它收集起来，审查鉴定，一言一蔽之，曰思无邪。也就是佛在这个经上告诉我们的，不容丝毫不善夹杂，那就好嘛。如果我们能够编出现代的连续剧，这个连续电视广播剧，遵守孔老夫子指导的原则，思无邪。孔老夫子用3个字啊，这个十善业道经里面文字多啊，不容分毫不善夹杂，他说了这么多啊，夫子只说3个字。这样才能够教化众生。可是我们看看现前这个社会报纸啊，特别是报纸的一些副刊，内容教 仁义道德的少啊。电影、电视、戏剧、歌舞，教的是什么？我们仔细去想想，都知道了。都是教人做不善啊，都是教人增利纵欲啊，这我们总起来说，这还得了吗？人人都增利，到最后演变决定是流血战争。孟夫子讲得好啊，上下交真利而国为矣。你这个国家从国家领导人到底下的小民个个都争利啊，争权夺利，这国家就为了，社会就动乱了，国家为王啊。今天是全世界上下交真利，世界为矣啊。所以我们看到许许多多人在这里讲世界末日，我听了我相信世界何以有末日呢？社会宣导的是增利，是纵欲，就有世界末日。圣人教导我们的不仅是佛菩萨，我们看看每一个宗教里面的圣人，事出世间大圣大贤，劝导我们寡欲啊。劝导我们自己生活节俭忍让啊，劝导我们布施供养啊，对别人啊，哪有真的啊。所以圣人之道跟今天社会恰恰是180度的相反。我们这个世界有没有救呢？世界末日啊，能不能缓和呢？能不能推迟呢？能不能消除呢？答案是肯定的。只要大家能回头，不竞争，竞争世间出世间圣贤典籍里头都没有，哪有真的呢？圣贤典籍里面只有让，绝对没有真。你要我完全奉献给你，决定不给人争呐。命里面有，丢都丢不掉；命里没有，求也求不来。了凡四训把这个道理，把这个事实真相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佛跟我们讲因果报应的理论与事实，叫我们自求多福啊！ 啊，我们要财富，财富从哪呢？财富从布施来的，越施越多啊，越多越施啊，绝不是为自己，是为社会大众啊，是为苦难众生啊。我们自己知足常乐，每天三餐饭能饱肚子，衣服能保暖够了，还要干什么？多余的要给缺乏的人，要给需要的人。释出世间圣贤这样教我们的，大圣大贤都教给我们，于世无求，于人无争啊。于世无求，寡欲知足，知足者常乐，于人无争。绝不和人争利，明文理言决定不争，五欲六尘，这是生活不能离开的，得少为主，不必多求啊。住房子，住个小小的房子足够了，收拾也容易啊。你住个大房子，每一天要用多少时间去整理，不自找麻烦吗？几个人能够想通，多欲苦啊，竞争苦啊，自找苦吃。所以首先我们要认识其语，它的内涵是什么，把它认识清楚，我们可以以这个守法来弘法利生，只要把内容调整，就正确了。教化众生，教化众生一定要晓得现在众生生的是些什么病，我们要怎样去对治它。现在众生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那我们的教法就知道了，要提倡忠孝，要讲仁义，别人对我不义，我对他要义，他对我不仁，我对他要仁，这教化众生嘛。他不知道恩德，我们知恩报恩，他不懂得孝顺父母，我们孝顺父母，他不懂得尊师重道，我们懂得尊师重道，做给社会大众看，这表演人生如戏，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就是当演员，演给大家看，说给大家听，这就叫做普度众生。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